时掀起百千浪潮互碰，似落霞面也一样红，水花点点飞浅风里送，足迹点点海里冲，你是柔情翩翩，我心顿然内空，激荡时浪也多汹涌，望向天空，天空悬甲飘忽春风，有浪花上飞纵，逃避炽热情怀，唯怕一切是梦，他朝不再逢，望向天空，天空若有七级东风，难敌今日的你，难避那样情浓，就算一切是梦，柔情翩翩，我心顿然内空，激荡时浪也多汹涌，望向天空，天空悬甲飘忽春风，有浪花上飞纵，逃避炽热情怀，唯怕一切是梦，他朝不再逢，望向天空，天空若有七级东风，难敌今日的你，难避那样情浓，就算一切是梦，也变浪花跟你乱碰。悬甲飘忽春风，有浪花上飞纵，逃避炽热情怀，唯怕一切是梦，他朝不再逢，望向天空，天空若有七级东风，难敌今日的你，难避那样情浓，就算一切是梦，上飞纵，逃避炽热情怀，唯怕一切是梦，他朝不再